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61集，异象之兆。公孙倒是能猜到保护赵普的人是谁，应该就是赵普的师父，传说中那个神秘的武林尊者。早前公孙听天尊和阴侯说起过，听二老的说法，那人应该是有些疯癫，不修边幅。 那究竟赵普能不能看到鬼？ 哼，无稽之谈，是有人要杀泽兰，而他师父从旁协助，但是又不让他告诉别人他的存在。泽兰问我怎么办，我就给他想了这个法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 泽兰谁都没告诉，包括他几个最好的兄弟。他可不是不讲义气或者是瞒着朋友，是我嘱咐他的。当时危机重重，他们几个都是小孩子，万一拖累那几个小孩也成为袭击目标，那就糟糕了。光这样，他师父那么大个高手都还照顾不过来，好几次泽兰都险些送命。好在多奇他们比较精明，还有一行那孩子是个精细人，救了泽兰两次。唉，若不是我儿有善缘，一定难逃一劫。 太妃知道是谁指使杀赵普的吗？ 太妃眉头就皱了起来，良久对公孙摇了摇头。公孙一愣，惊讶了， 这么多年太妃还是不知道。 公孙先生可有想法？ 我刚才和展昭聊了聊，我俩都觉得是否是当年的刘后。 不瞒先生，直到刘后死前，我和泽兰都以为是刘后做的，连皇上、八王爷以及几个明白的臣子，大家都觉得是刘后。 那袭击什么时候停止的？ 泽兰八岁之后，我当年一直以为幕后人是刘后，当时也不知道狸猫换太子那事儿，总觉得太后不放心泽兰，怕他抢皇位呗。但是凡事留一线，我编了这个后脑骨长好了，阴阳眼就没了的台阶，为的是让这个事情有个终结。就怕到时候刘后不再派人杀我儿了，可却有别人继续追查，到时候反而逼得泽兰和太后势同水火，那就不妙了。谁知道后来狸猫换太子真相大白，刘后临死之前找过我。 他有遗言告诉太妃？ 也不知道是否是良心发现，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他叫我去，告诉我说，当年想要杀泽兰的人不是他，那些事儿都不是他做的，但是他也不知道是谁做的。还提到应该是和杀七哥的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伙人。 同一伙？ 刘后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宫里藏着什么，谋划着什么，要提防，否则有朝一日赵氏一族都会葬送在这上边。 公孙双眉深锁，随后低声问太皇太妃， 如果真有人从中作梗，那也是一直针对赵普，为什么刘后会说危及整个皇族？ 这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只当是刘后心中怨恨，所以说的狠话。现在想想，他可能是知道些什么，但是没有说明白。 回到前殿，宴会都快结束了，公孙找到展昭，将事情私底下一说，展昭听了就皱眉。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最奇怪也最可疑的是时间。 详细说说。 一是赵普八岁的时候袭击突然停止了， 为什么呢？第二是七哥的死，会不会是七哥发现的正是这件事的重要线索，所以才想告诉赵真，结果送命了。而最后一个时间点呢，就是现在。 嗯，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这个时机有什么特别的吗？ 公孙和展昭同时看向不远处正喝酒闲聊的赵真和赵普叔侄俩，这时欧阳少征走了过来。 四海殿的围墙都拆了。 展昭和公孙交换了一个眼神，秘密也许就藏在四海殿里。开封府里，天尊和阴侯刚刚踏进大门，就看到几大块冰被丢在院子里，差不多都快化了。阴侯摸了摸下巴， 真的想出来了，谁想出来的？ 天尊带着夭夭跑去展昭的院子，就见白玉堂眼前摆了一堆东西，忙得外套都脱了，正捣鼓一个架子。天尊看了一眼就笑了，阴侯抱着胳膊点点头， 他是没有一点提示就想到的。 话出口，就听正忙碌的白玉堂开口， 白福一句镜花水月提醒我了。你俩竟然知道都不开口。 这不是想到了吗？昭儿回来又该夸你聪明了。 白玉堂眨了眨眼，搔搔头，回头继续捣鼓那架子。天尊跑过去凑热闹，白玉堂忽然问他， 对了，你们见过蓝色皮肤的人吗？ 什么？ 天尊和阴侯都是一愣。白玉堂见两人面色有异，就站起身认真地看着两人。 蓝灰色皮肤，有些透明的感觉。 白玉堂话没说完，就见天尊和阴侯脸色整个变了。这时外头传来了禅杖的声音，无沙大师慢悠悠地走了进来，叹了口气， 哎呀，阿弥陀佛。 怎么了？ 你看清楚那个人的面容长相了没有？他有没有跟你说话？ 没有，我就看到手了，他跟我擦肩而过，那究竟是什么人？ 阴侯摇头，天尊则一个劲儿摆手， 你俩倒是说清楚啊。 那不是人。 白玉堂愣住了，随后看众人， 他从我身边走过，不是人是什么？ 那是异象之兆。 白玉堂挑眉，意思很明显，想糊弄他不成？天尊这次倒是难得的认真， 真的，别人是不是都没注意到，就你看到了？ 对啊，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看得到，傻小子。 我？ 小四子可以看到未来，展昭可以看到过去，你可以看到异象之兆。 要说乱子，还是大乱子。 阴侯拍了拍正愣的白玉堂的肩膀，白玉堂看了看两人，突然开口， 我外公家门口那条冰湖里冻着的究竟是人还是鱼？ 阴侯和天尊眨了眨眼，同时一歪头， 鱼啊。 白玉堂一脸不信任地看两人，随后转过去看吴沙。 出家人不打诳语。 吴沙大师张了张嘴，转个身往外走。 哎呀，小林子还不回来啊，为师饿了。 白玉堂叹口气，瞪天尊。 骗我。 那是陆天寒干的，不是我。要问问你外公去。 异象之兆。 白玉堂突然放下了手里的工具，往外走。展昭在皇宫里实在是坐不住了，林彦火他们约好了下午去探四海殿，展昭自然要跑回去把白玉堂也找来。于是展昭顺便带上强烈要求出来透透气的小四子，一起往开封府溜达。走出皇宫的大门，小梁子也跑上来了。 景儿， 小梁子。 小四子边跟萧良招手，边被展昭抱着，懒洋洋不肯下来走。展昭略无奈，这娃要越来越胖了。看小梁子手里拿着个纸袋子，展昭有些好奇。 小梁子，你拿的什么呀？ 小梁子打开袋子给展昭看，就见里头满满一袋子大个儿的冬枣。 哪儿来的？ 嘿，庞飞那儿拿的，我拿去给多多吃。 你就给多多吃，你不怕黑枭吃醋呀？ 不是说多多要做娘了吗？黑枭哪能跟个大肚婆生气啊？ 啊，要做娘了呀，嘿嘿。 展昭笑眯眯点头，走了两步，好像觉得哪里不对，停下脚步，提高几分声调：“ 多多要做娘。” 刚才子颖说，多多和白云帆都圆房了。 展昭后退一步，倒出一口凉气。 妈妈，什么是圆房？ 那 景儿，新娘子和新郎官圆房之后才会有小孩。 这谁教他的？人性呢？节操呢？ 那怎样才算圆房？ 是圆的房间吧？我爹和我娘之前说要我妹子的时候 啊， 展昭赶紧阻止，不让小梁子再说了。此时身旁有路人经过，大概听到小梁子站在路当中扯着嗓门跟小四子讲圆房就是圆形的房间，不少大人都乐，捂着嘴含笑看展昭。展昭对小四子和小梁子摆手：“ 哎呀，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那圆房是什么？ 展昭张大了嘴，良久垂头。 那什么，是一个圆形的房间。 哎，看吧。 小梁子一挑眉，颇得意，小四子抱着胳膊仰着脸。 马厩不就是方形的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